停一下才会暖，允许停住，停一下才会慢慢暖回来。你可以先不用动，不用急着振作，也不用急着证明自己还有力气，先让身体留在他觉得安全的安静里。今晚不用再怪自己怎么还停在这里，不用再逼自己赶快有反应，赶快热起来，先把那份催促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 现在先安稳下来，停一下，身体会慢慢找回来。